晨这样就好，终让忘不了。 当真就好。

上房门才知道心无人，一个转身脚步正差万分，你用眼神送我一程，送不回往事前程。我不求证，我相信你一生，是假是真只要你亲口一声，我一定信任，比任何人更深。我想最近他已经向你表白，别人都说他一定充满了期待，准备着爱上我们初恋的关怀，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你考虑了他的爱，别人都说你害怕对我坦白，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，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。 随浪只记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遥，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空曾俗世几多变，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 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。